晚晚伴你坐，带一身胆色与热肠，寻自我觅真情，停步处是作家乡，投入命运万劫火，怕得失怎么去量，骑马荡江湖，谁为往事再紧张，世恩不忍偿，平入日月万里方，笑入清风使我狂，来日醉我逍遥，宁愿收拾我英枪。 放眼江湖影的云像，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，这个叫做大哥，那个叫做王，搞到我精神鬼咁紧张，我宁愿同你四围荡，天黑不陪到你天光，同花讲古同雨冲凉，得闲加料炖鸡汤，望下武林个个疯狂，四大天王当佢四人帮，无情无义兼无立场，出刀出棍出埋枪，话知佢江湖点鬼样，长城又把我哋游长江，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，要你叫我做拍拖王。 投入命运万劫火，怕得失怎么去量，骑马荡江湖，谁为往事再紧张，世恩不忍偿，迎入日月万里方，笑入清风使我狂，来日醉我逍遥，宁愿收拾我英枪，长路我伴你万里闯，永远至深守在。